多香港人为了买层楼建立自己的安乐窝，可能要劳碌一生。每个月供楼和交管理费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的个案，这些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业主、业委会甚至乎法团的重重围困。那究竟怎样看着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围，我们帮到你。 喂，好啦，嗱，翻嚟，大家好多時就話，喂，冇見好耐咁樣，咁就支持下我哋城寨，一係就入會，一係就可以捐錢嘅咁樣。咁咧就頭嗰個鐘頭，半個鐘咧，我哋就即係講開呢、這個，即係盧海彤即係結束自己生命啦。咁你講娛樂圈啊，講而家娛樂圈揾食嗰種困難啊咁樣。咁紅線論咧就唔係淨係喺硬件嘅，軟件都係，即係話你要入我市場，我就定咗好多潛規則喺度，你可以唔講乜，唔準講乜，唔準講乜。那個真的紅線論就是什麼呢？就是這個港獨。那麼就話說就這個 FCC 外國記者協會呢就搞了一個 座談會來的，應該是只有100人而已，其實可以出席的。你有沒有報名？ 沒 有。早知道我就報名了，我也想問陳浩天有什麼 roadmap 去實現這個港獨 時間表路線圖。 是啊，當然啊，大哥，你做得政客你當然要有時間表路線圖，不是 FO 教嘛，大哥， UFO 教就不用了。好啦，結果 佢都冇乜好聽噶啦。 屌你， 我同你啊， 我聽性極低。 角色扮演，講話要實踐港獨，一定好聽過佢。 咪梗係啦， 我哋吹得大啊嘛， 咁耐都係得個口號。好啦，就結果就又係呢個引嚟呢個政治大風波啦。咁就我哋嘅國家領導人啊，呢個就話 UFCC 咁樣做咧，就係挑戰呢個中央嘅紅線。咁就甚至咧，就係以租約嚟施壓，就係話佢因為用象徵式租金 token rent， 咁結果就Francis Moriarty 即係呢個副主席，即係以前香港電台英文台嘅記者嚟嘅。而家我哋喺民主黨嘅年代，佢就係做英文台嘅。Francis Moriarty， 我同佢食過飯嘅。 係啊，好資深噶啦。我諗而家退休。 退休，退休，退休。成日懟個麥埋嚟嘅。 係。 佢等我最熟佢係點咧？佢等曬你啲中文訪問先， 係啦。 咁我話啊，你醒喎，因為點解我講完一次中文之後咧，你再問我英文嗰陣時候咧，我起碼唔 冇心機， 我唔需要再度我嘅內容啊，因為我已經講完一次中文啊。 咁就同阿肥棒都關係友好嘅，其實 Francis 係好資深嘅英文記者。咁咧就佢就話就力斥其非，就係話 deadly wrong， 就係咧因為咧佢而家係俾緊55萬租金嘅 FCC。 不是一蚊那隻， 不是一蚊那隻， 不是高爾夫球場那隻。 你那些這樣的中華遊樂會啊，那些這樣的康樂團體就象徵式一蚊租金了，為人家給了55萬的。那這個689呢就混淆視聽，就是將那個 token rent 呢讓人家外界以為呢，為你已經是平租佔了便宜。喂，就算是 token rent 都好，誰說 FCC 一定要跟政府喉舌，一定要根據政府的意識形態規定嚟去講嘢咧，邀請乜嘢人都要你去管。嗱，而家陳浩天，嗱，你睇下689嘅言論係相當之卑劣嘅喎。 同埋佢喺個 blog 度咧特登寫咧，喂，呢下嘢係即係佢咪再重蹈佢以前嗰個做法咯？你諗下最初我哋真係冇人睇學院嘅喎， 香港民族論啊嘛， 都唔知嗰本書出咗嘅喎， 唔知㗎。是他在施政報告講的，其實 是。不是喂，這下真的，喂，他又再來多，即是，翻兜多一招，拿這些這樣的，紅線的議題，知道為了要哄爺爺開心，以及激起那個社會矛盾。喂，老實說，即是陳浩天，之前，動他的時候，我都已經講了，就是，喂，那個summary都幾十版字，寫了幾百頁的東西來動他那個什麼民族黨，他好像原來沒有申請到註冊的。 沒有啊。佢唔係社團條例㗎，冇註冊到㗎。 佢本來諗住公司註冊，但係俾公司約處 社團條例註冊唔到㗎，佢 發污咗啊嘛。 所以我就唔明點解政府可以用社團條例嚟對付佢咯。 你問阿毛啊，毛有研究過呢、這個？ 有研究㗎， 係啊，佢有研究，因為佢嗰日讀俾我聽啊。 公民抗命專家， 佢話就算啊，你唔喺香港註冊， 我一個社團嚟㗎。係 啊，你唔喺香港註冊，不過你講嘢嗰個內容係咩？咁到時佢執咗你成就都得㗎。 嗱、啊，呢、這個咧就係、是、一個故技重施，你講得啱啦，就係、是、當日。因為咧呢個咧就係佢 baby 嚟嘅反港獨，係佢亦都係借反港獨嚟上位嘅。呢啲一啲都唔奇怪。如果熟讀呢個文革歷史，你就知㗎啦。永遠咧都毛澤東都係咁嘅，都係咧攞一小撮一啲嘅個別意見出嚟咧， 就將佢抬高拉高到去主要矛盾，然後就逼人歸邊，咁咪變咗佢好似有龐大後面嘅支持者咯。所以港獨問題就係梁振英攞嚟攞共產黨支持嘅 鞏固自己權力嘅一個方法， 鞏固自己權力嘅方法就變成係反港獨嘅一面旗幟。所以你見到佢個 blog 佢講就係話當日佔中就將佔中拉埋落港獨咯。佢哋之前又點樣準備啊？令到咩用時間嚟換取空間啊等等，就講到自己幾咁英明神武喎，又唔睇又唔記得嗰日。他在一個好像在一個地庫地牢這個碉堡裡面發表的記者會，面如死灰的樣子，就是9月28日那晚那個記者，即是他在這裡發表聲明，令你騰雞到我想地條褲濕曬的樣子，是那就說到自己多麼英明神武。 當然好彩我哋未出來快過梁振英，因為我沒有留意到原來 FCC 是請陳浩天，好彩我哋未笑而已，我哋準備可能係已經笑，唔係搞錯。 搞錯 協會 咁嘅蛋散， 唔係咯， 揾都揾個型少少啦。 好彩啊！如果喂咁，我哋咪大佬，我同梁振英左右夾攻嘅陳浩天咁咪真係大劑啊，大佬。 唔係，所以我就話呢個就係、是、嗱，佢本來我相信咧，林鄭都未必想出手啊。好啦，到馮偉光同阿689呢個雙打出擊啦， 哼哈二將 係啦，哼哈二將又話人哋等於請黑社會嚟。講黑社會的做事啊，等於恐怖分子教人 無 釐 拉奸嘅呢啲比， 喂大佬，我都話蘇花到今日，陳浩天犯咗咩法咧？係咪李小桃園飯局你揾黑社會就得？係咪你落去朗晴村巡區，高佬和同你呢、這個維持秩序又得？ 同我哋 你自己涉黑，就自己話人哋等於黑社會。嗱，香港人係唔受嘅。第一，第二，對一個外國記者協會嚟講，喂，呢、這個唔係殖民地，好多左佬嗰啲言論就話殖民地遺留落嚟啊，彭定康餘業啊等等。FCC 係喺重慶成立噶，而家香港呢個 FCC 係因為蔣介石年代就報導呢個國共內戰，國軍潰敗，蔣介石就要喐嗰個 Jenkins 嗰個負責人，佢就然後將個組織一路咁樣褪咗嚟香港。 嗯， 初初就唔係喺而家呢個牛奶公司呢個古蹟添嘅，初初就係喺一個買版。匯豐銀行的買版的大宅裏面的。 嗯。 喂，你以為 FCC 流的？香港 FCC 最頂峰的時候是什麼呢？印支半島的戰爭。 嗯。 即是說越南戰爭的時候，大部分的外國記者去完越南採訪就回來香港，就在灣仔那些地方蒲，美軍都是在那裡休整，跟著是交換情報。今日胡志明市的 FCC 都很出名的，柬埔寨纖粒的 FCC 都很出名的，所有這些外國記者協會啊，你香港咁樣搞法之後一樣嘢係咩咧？就係自己衝出嚟柒，你就將自己變成係一個極端民粹主義嘅城市喺外國人眼中，咁就對絕對對香港呢個絕對唔係一個好影響。 所以咧，阿梁振英都算夠勇， 夠絕啊！我覺得佢 亦都夠賤啊， 係啊，夠賤。 因為點解咧？通常當權者咧係唔敢喐傳媒嘅，即使佢幾唔妥， 仲要係國際傳媒。 係啊，仲係國際傳媒。再加上就算你要喐佢都好，你都系揾陰招嘅啫。 嗱，好簡單， 揾佢老細，或者係即係同佢食餐飯，或者係即係氹佢啊，一定係用軟功嘅。因為如果你唔講，我真係唔知道陳浩天喺 FCC 有個即係。 喂，同埋呢啲外國記者、駐港記者咧，你唔好以為咁容易喐佢啊！好多好多係好資深嘅喺亞洲做報導嘅記者，而佢哋有陣時咧就係咩咧落腳，佢係 FCC 嘅 member， 就 worldwide 嘅。 是啊， 即是说他去到哪里都可以 reciprocal cups 用 FCC 的 service 的，然后就大家就交换消息的，那个是一个国际传媒的一个 networking 的地方。 嗯， 而香港曾几何时是一个国际城市。 嗯， 所以 FCC 能够租用到，为什么殖民地政府那么重视他们呢？为什么香港记协反而要自己科水走去买个这样的旧楼来去做这个什么呢？人家有个 cup 呢，要给钱的，要 nominee， 要给几皮嘢入会，然后才可以享用。 记者很便宜的，我哋入咧就貴啦， 普通人就要佢。 你好啲，可能你以前做過一傳媒，咁如果你申請做會員咧，就好平嘅啫，幾千蚊嘅啫。如果我申請咧，就好似兩三萬閒地嘅。 嗱，如果你話以中環落腳嚟講咧，一個咁嘅地方係相當之好嘅，其實即係你會約人哋傾嘢啊等等。 嗰陣時嗰個大狀呢個 QC 嚟嘅資深大狀嚟嘅，即係英皇御準嘅，咪約我哋喺嗰度食飯。 如果你唔想話我哋呢， 跟住全部都係啲鬼佬， 我哋呢啲 cheap 人又冇能力去 Hong Kong Club 噶啦， 冇啊冇， 係咪 China Club 都唔得噶啦，咁啊。你話即係喺中環， 我就去得嘅，你老 任何人都去得嘅，就差一級就而家根本唔使 member 去嗰間咁嘅意大利餐廳。但係問題就係 FCC 咧， 佢嘅收費係相當之便宜嘅。如果你係會員食嘢，同埋個環境係好，係個環境佢管理得相當好嘅。 嗯， 即係有啲氣氛，有啲國際嗱，香港已經冇咗國際色彩好耐。你唯獨去到 FCC 裏邊食飯咧，你仍然覺得香港一個國際城市嚟嘅。 嗯。 你而家呢個咁樣嘅馮偉光同埋呢個六八九咧，就方死香港唔死，我就係話。 係。 你咁樣喐 FCC 嘅後果，我唔係同你講緊港獨紅線，對鬼佬嚟講係冇紅線呢樣嘢嘅，佢只係講緊呢樣嘢，我犯法定唔犯法嘅啫。 喂， 你要喐佢，你應該咩咧？你唔嗱，佢外交部出咗聲，佢就收唔到噶啦嘛。 嗯。 跟住就大公報社論啦嘛，跟住就政協副主席啦嘛， 跟住環球時報 配合，跟住就環球時報、人民日報、海外版、特首。好啦，你做曬呢啲咁嘅嘢之後，人哋個租約2023年先到期。 嗯、 你可以2023年，如果你梁振英仲係喺呢個政協副主席嘅位置，咪睇下邊個長命咯，係嘛？好啦，第時你話如果你 terminate 佢租約，重新招標，整個愛國記者協會， 咁 唔係外國，係愛國記者協會同佢 bid， 咁啊大鑊啦！ 咁你又大鑊，呢個國際醜聞，因為 FCC 係一個國際性嘅組織。 喂，大佬啊，我哋嘅新聞自由啊，本來係由18已經跌到七啊幾嘅啦，已經。 喂，呢、這個就係我話俾你聽啊，毀滅香港嘅資產就係呢啲人。香港是亞洲其中一個最資深悠久的有新聞自由的地方。我們現在馬雲買了那份《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是超過100年的歷史的那份東西、 嗯、 是19世紀1860幾年創辦的謝讚泰那班人，支持孫中山那班人、 嗯、 那你想想，除了英文傳媒，你想想在多久在香港扎根，我相信是亞洲嚟講其中一個，我相信是數一數二嘅。 同埋你香港咧， 英文傳媒有講緊， 你聚集咗咁多通訊社，你諗下以前我 情報咧、間諜咧， 冇錯，我哋周邊嘅地方，南韓、台灣嗰未民主化嘅時候，喂，學你話齋，即係你唔好話越南戰爭啦，呢啲地方嘅民主化嘅時候，你諗下壓迫得嗰啲記者幾緊要，尤其是你外國傳媒，如果唔係點解有呢個逆權 司機？係啊， 係咪啊？佢就去日本，係嘛？ 佢住東京啊，嗰、那個德國記者 係。喂，有好多就係留翻喺香港。喂，香港唯一個功能就係呢樣嘢嘅啫，除咗美軍可以即係派喺呢度之外， 所以亦都係因為佢係國際傳媒嘅其中一個喺亞洲嘅活動中心，所以香港一個咁嘅豆潤城市，點解喺國際嗰個形象可以放到咁大啊？ 嗯， 你廣州得唔得啊？喂，你上海佢得嘅原因咩？上海係的，而且確係中國經濟中心。 所以我最近有一個諗法就係、是，即係我唔係要吹捧呢個殖民地，而係我哋啱借來嘅時間、借來嘅空間裏邊咧，其實我哋係將香港呢個地方咧，係變成一個咧係相對係好自由、好自由嘅地方。嗱，你唔挑戰殖民地政權，當年冇人再敢喐你嘅，你講乜都得噶。 喂，就算你講港獨，喂，有 噶，亦都同呢 馬文輝咪講港獨咯，有冇人喐佢啊？ 國際金融中心是有關的， 咪梗係啦！你國際金融中心必定是一個資訊傳媒的中心，因為金融活動對資訊嚟講就係命脈嚟嘅，資訊是金融活動的命脈。如果你要上海超趕，而家又話準備改革金融市場啊，上海又放寬啊嘛，冇可能嘅， 冇錯。 如果你資訊唔開放，你而家喐 FCC 的後果是咩咧？因為陳浩天一條咁嘅僆仔，你林鄭月娥自己要諗清楚， 係 呢個係直接摧毀緊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 喂，好簡單嘅道理啫嘛， 我共產黨，我梗係想你喐啦。 你 因為你喐咗，我上海咪可以取代你咯。 你古壇長毛一路都佈喺香港喺度評呢只股票，評嗰只股票。喂，因為你有呢、這個言論自由啊嘛，資訊自由啊嘛。喂，你同你啲股民交代，喂，老實講，古壇長毛嗰陣時候 name 嗰幾廿隻股票 全部中曬啊嘛，大佬。 喺度騰緊關 關騰，係啊！ 喂，我都係睇古壇長毛咋，因為佢真係有做 research 啊嘛。喂，你上海做唔做得到呢樣嘢？我俾你聽嗱，如果嗰個係有軍方背景，嗰、 啊 那個係有江派或者係雜派，喂，你唔敢亂喐， 命都冇啊！話俾你聽， 你俾人斬頭嘅喎，真係大佬。 唔係呢個就係香港倒退其中一樣嘢，唔係淨係話個政治管治嘅失敗。我成日覺得香港喺國際裏邊嘅 presence 越嚟越少啊， 係。 你睇到嘅其實係第一領導人外訪，梁振英就冇能力外訪嘅，我相信佢英文唔得，所以你見到吉吉吉吉嘅，就算去到 Bloomberg 訪問佢都係講嚟講去都係嗰三幅皮嘅，冇參嘅，完全係好啦，佢索性唔去，就淨係內訪。到而家林鄭去就講埋啲黨八股，咁你諗下喺外國嚟講，香港從來都唔係一個咁樣嘅級數嘅城市，你而家就將香港 downgrade 到去咧，就等於廣州一樣。 嗯。 咁如果係嘅話，咁你融入大灣區就順理成章啦，係嘛？ 係， 即係正路嚟講。所以話陳浩天呢件事借呢個所謂打港獨嚟去攻擊 FCC 咧，亦都係後邊有一個 message， 就係話香港 要切斷同國際嘅聯繫，將佢變成一個內地嘅城市。 嗱，我哋諗深一層，如果你係領導人，喺呢個紅線嘅問題上邊，你要 differentiate， 例如我係林鄭啊，我要 differentiate 香港同呢一個嘅內地嘅分別，其中一樣嘢咪係咁咯。雖然呢樣嘢我哋唔支持嘅，亦都覺得戇居嘅，亦都唔知覺得背後冇陰謀喺度。OK， 咁你講啦。有人請你咪俾佢講咯，有咩問題咧？我真係睇唔到個咩問題喎。喂，證明你呢個地方仲係維持一個，即使可能好少數人嘅意見，甚至乎好戇居嘅意見，佢都有表達意見嘅自由喎。 喂，同埋佢哋 call 埋例子，林鄭英都好白痴，佢話你可唔可以喺美國發表呢啲咁樣？喂，就係得 得喎。 加拿大我就話俾你聽，加拿大有呢個宣傳呢個民呢、這個魁北克獨立嘅政黨，亦都曾經成為加拿大最大嘅反對黨。 喂。美國啊，你諗下嗰陣時， 仲有嗰啲咩 UFO 教派嗰啲咧？ 呢個 都可以參選 嘅 喎，嗰啲 Donald Trump 當選咗之後咧，加州啲友咪好僥倖嘅，因為 加毒咯， 因為點解加州咧 左交多啊嘛， 係七成嘅人咧都係投咗希拉 里。係啊， 你諗下佢差唔多，唔係差唔多，直情係有暴動咁滯啊！佢連續幾日咧係不停有人上街 啊 嘛，跟住有啲人就乘機搏懵，又掟下石啊，又同啲差佬有衝突咧，即係總之同我哋旺角騷亂即係都不遑多讓嗰種啦。喂，咁美國咪咁咯？喂，公開講話對唔住喎。 喂，得個噃，你唔好喺度混淆視聽，當香港係村民喎，真係。 喂，我唔入你個 federal government 喎，大佬。 喂，同埋喺外國社會，人哋外國嘅記者協會舉辦一個活動，叫做我要加州獨立，係冇問題嘅喎。對唔住，任何啲所謂叛國係要具體嘅違法嘅行為嘅，講緊行為啊，唔係講緊言論啊，其實。而家就係你而家用言論嚟入罪啊嘛！而家講嚟講去，港獨問題就係陳浩天乜都冇做過。除了發聲明，然後你就話佢係十惡不赦，等同於恐怖分子同黑社會。 其實都冇乜聲明發嘅啫， 佢嚟嚟去去都係 cut and paste 嘅啫，其實係。 佢真係搞咗 嗰三幅皮嘅啫， 一個活動就係 DQ 嘅鑊， 唔係仲有俾咗啲 banner 大學生會掛咯。第一鑊唔係最近呢一鑊，再對上年嗰鑊， 甚至乎可能喺中學即係蜻蜓點水咁派幾間學校單張。 嗰幾七百頁嘅罪狀，笑死你啦！擺街站滲透警察頂你當佢係呢個咩啊？無間道裏邊嘅劉德華真係 滲透警察， 滲透警察當佢係啊曾志偉啊，真係係咪？實際上全部 要兄弟定要黃金咁樣， 全部都係打嘴炮嘅。你而家就講到佢十惡不赦，等於一個國際恐怖組織。喂，大佬，你當香港人係傻嘅咩？ 你話佢籌到幾多錢啊？陳浩天，如果你同我哋一齊擺喺條街度。你覺得陳浩天在七一遊行又好，六四佢唔敢去添啦。 所以我就話，而家實際上，我呢兩年嚟我的觀察都係咁嘅。對於港獨最大的 obsession 其實係梁振英， 而呢個亦都係佢嘅 呢個亦都係佢嘅策略，亦都係佢嘅政治籌碼嘅一部分，就係、是、佢要鞏固佢喺將來嘅大灣區領導或者而家喺中國嘅政協裏邊嘅地位嗰陣時咧，佢就一定要揾咗一個 constituencies， 而佢 constituencies 係咩咧？就係、是、反港獨。 嗯， 民族主義， 唔係而呢一個亦都喺中國嘅政壇裏邊屢試不爽，即係唔會輸嘅呢、這個。 冇零咗咪有嘛，同埋你找意識形態一定係政治正確噶， 係咪啊？呢一個 point 一定係中嘅，永遠都中嘅，因為你諗下，就算你泛民每一次發個聲明，我都話啦，畫蛇添足，即係 話明自己反港獨先喎， 個個都係喎。 嗰、那個戴頭盔嘛， 個個都戴曬頭盔嘅喎， 離身啊嘛。 我後期我諗到 啦，俾阿爺睇嘅嗰段嘢。 唔係，我後期我諗到啦，阿爺就係想製造呢個效果。你所有嘅泛民每一次喺呢啲咁嘅俾梁振英或者特區政府挑起嘅紅線問題上面、港獨嘅問題上面，每一次焗你泛民表態， 就認同佢嘅紅線一次咯。 你嗰陣時唔喺度，我同阿徐少華應該都講過，就話喂佢床板夾春袋。佢唔寫唔得啊！呢句嘢 點解唔得啫？ 我就唔寫噶啦。如果我就 係咯，點解？ 喂，我就係講 民主黨對港獨嘅立場係好清晰噶，使乜要不斷撇啫？ 因為好多香港人嘅水平都係咁啊，就係、是、喂，我唔同意你嘅意見啫，但係我會捍衞你表達意見嘅自由噶嘛。 好簡單，你有冇去過茶餐廳嗌？ 我覺得呢啲嘢係鬼佬先明嘅。我哋香港人部分人可能唔明，因為已經西化。 唔係，嗰啲係 common sense 嚟嘅。我成日話去茶餐廳嗌咖啡咧，如果我就咁講嗌咖啡。我 assume 咗嗰個係熱咖啡嚟嘅。如果我要凍飲，我一定會講明我係凍咖啡嘅。但係而家啲侍仔係侍應係唔明嘅，佢會再問你， 再問一問係熱定凍。 你要熱定凍嘅，所以我就話叫多嚿魚嘅，其實係，即係話每一個聲明裏面都要寫明我係反對港獨嘅，不過乜乜乜乜乜， 仲係開頭啊！ 係啊， 我覺得阿爺就中啦。嗱，你幾次挑起包括你喺校園裏邊，即係掛港獨嘅旗幟，跟住校方打壓，所有嘅政黨都出嚟撐啦，泛民嘅政黨講緊啦，即係反對派嘅政黨。喂，但係全部都加句落去嘅，畫蛇添足，即係此地無銀三百兩咁，好似大佬。喂，我如果要捍衛啲僆仔，即使我唔同意佢港獨呢個立場都好，佢有呢個表達意見嘅時候，唔應該被打壓嘅話，咁咪寫呢樣嘢。 同埋你自己嘅政黨，你嘅黨綱，你對呢個香港同中國嘅關係嘅論述，一早有立場噶啦嘛，使乜新聞稿 repeat 啫？當然我承載每一次我哋討論呢個問題，我都唔需要重申，就係話我哋承載堅決反對港獨噶。是不是我們講開的立場，大家都知道我的立場是怎樣的嘛。 不是，我們應該怎樣呢？每一次就話 節目開始之前 話說在前 頭，是 我就反對這個港獨的，不過我現在對陳浩天這樣的遭遇就什麼什麼什麼多餘 的，那人家就覺得你交咯。我就說，但也是反映到呢這個政治局面是不會改變的，即是你看到林鄭月娥呢，實際上呢她本身就你剛才那句說話就不可以應用在她身上，她都是被人夾的了，其實都是即是说呢，即是六八九出来都是夹他表态的。 啱啊，夹他的。 是啦，夹政府做 的。夹这个特区政府的。 喐他啊，喐 FCC 啊。嗱，这个大件事来的，所以我警告林郑月娥，如果你喐 FCC 那个地点的租约，取消他的租约，这个大件事来的。 同埋他吃住你上嘛。你就想着，喂，陈浩天都没什么群众基础的，老实说是做场戏给阿爷看。即如果我是林郑，我估他是这么想。陈浩天。第一， 唔係啊！而家建制派研究緊點樣喐 FCC 嗰個 啱啊 個租約嘛， 所以跟住咧就係成個建制派同梁振英攝埋個腳埋去，就幫你 follow up 啊，大佬係跟進緊。 跟住就 林鄭舉 俾你啊嘛，跟住仲要話可唔可以用煽動罪去告 FCC 啊嘛？你跟住湯渣華講埋啲咩嘢？喂，大佬你大律師嚟嘅大佬啊，喺美國絕對可以發表言論係要求呢個加州獨立啊，梗係。喂，有咩問題啊？ Donald Trump 當選已經噏緊嗰啲人， 唔係咯，都白痴啊！我覺得呢啲咁嘅人咧，為咗、那個、 雖然我估所有加州嘅人咧，都係當場噏當鼻吸噏。 喂，一個正常嘅社會，一個文明嘅社會，對於呢啲所謂極端嘅少數言論，你唯一嘅方法就係唔好理佢，因為大部分嘅你要 assume 啲市民咧，唔係共產黨下邊嘅蟻民奴隸嚟嘅，每一個人有 common sense 噶，佢諗下諗下都知啊，點香港冇港獨嘅條件嘅喎，咪當個笑片一宗，係咪認真嗰啲你都唔好理佢。是咪咩叫防患于未然？呢啲先系共產黨嘅思想。 防患 係啊，就係話共產黨嘅思想係咩咧？我有一套主體嘅意識形態，然後咧其他嗰啲叫做異端，而呢啲異端思想咧係會侵蝕我呢個主體意識形態嘅，所以我哋要撲滅於萌芽狀態。呢種先係共產黨嘅思維。但係如果一個文明嘅社會咧，根本個社會嘅主流思想就係一般人嘅 common sense， 因為個 係冇一個官方嘅主體思想喺度。 因為個 mechanism 嗰個社會 佢自己動態嘅平衡啊嘛。 兩嘢就已經飛歐咗。 好簡單啦，等於我話我係 UFO 主教主 ，UFO 咧就會喺呢個2019年嘅12月30日咧就降落喺呢個維多利亞公園接我哋香港人走噶啦。咁呢個就係我黨綱，跟住我去參選。 嗯， 得嘅喎，有咩問題啊？即係喺外國都得㗎，外國有嘅。 澳門真理教咁咯。 咪一樣咯。 佢呢個沙林毒氣之前其實佢係參加個選舉 嘅，參加選舉係合法組織嚟㗎，佢係 係啊，係嘛？好多信徒㗎，不過選輸咗就一個都贏唔到翻嚟啫。 喂，同埋你民主選舉、文明社會就係咁啊！你相信嗰個社會係有判辨是非嘅能力 啊？ 我覺得呢個好重要。第二喺意識形態上邊，我哋選擇嘅盡量嗰個線係闊嘅，而唔係自己去收窄佢。特別是你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嗱呢個係好功利嘅考慮。 係啊，好功利 嘅。我哋唔係講純粹原則性嘅問題。 唔係點解香港能夠成立國際金融中心？ 係因為呢樣嘢啊嘛，係啊。你如果你上海可以上到 Facebook、上到 Instagram 嘅話，咁你咪贏香港咯，就咁簡單啫，使乜搞咁多嘢啫？ 同埋你唔會有呢個所謂嘅權貴資本主義喺度喎，係咪？ 咪香港而家都有。 我知而家有， 你一 間講 阿陳凡個劑，你就知㗎啦。其實係一定有禮頓同中國建築、中國海外。 咁但係我哋仲有個新聞自由，有呢個古壇長毛嗰啲友出嚟追擊佢啊嘛，大佬。咁跟住你個機制啊，即係個社會嘅機制都要 rectify 呢啲嘅錯。 因為香港從來就係可以咁講，係國際傳媒嘅寵兒。 嗯， 我哋身處喺香港，點解我哋能夠輻射喺個國際社會個形象咁大？ 係。 是因為國際傳媒關心香港， 冇錯。 除了經濟和政治，亦都係作為觀察中國的一個據點。 嗯， 呢三樣嘢亦都係冷戰嘅其中一個前列嘅城市。 係， 特別係五二年韓戰之後。好啦，隨住九七主權移交，本來已經淡出咗啊，整個佔中之後翻翻嚟。因為我認識嘅一啲國際傳媒，譬如日本嘅官方嘅 NHK， 佢原本個 bureau 已經搬咗去廣州， 翻翻嚟 佔中之後翻翻嚟，因為佢覺得香港就是一個中國大陸嘅可以一個共光嘅作用，係影響到中國大陸嘅一個中心。嗯、加上佢嗰啲發放新聞啊、接收資訊都好自由，所以慢慢就將嗰個據點搬翻嚟香港。咁你先至，我成日都話香港要喺繼續生存落去咧，一定要喺國際社會裏邊俾人看得見啊！嗱，呢個好緊要。因為看得見的意思是什麼？為什麼我城寨同海外的聽眾都這樣說，要串連起上來，是令到國際社會關心香港問題，因為香港問題國際化才是我們可以做得到的事、 嗯、 而你香港問題國際化你要靠什麼呢？就是國際傳媒嘛，他最好 cut Q 你國際傳媒的聯繫，趕走你班國際傳媒班友，是不是 FCC 取消了你的租約。喂，這個不是只是捍衛陳浩天的問題，我不覺得我對陳浩天的言論沒有興趣，坦白說我亦都唔波大去討論佢所講嘅嘢，不過我覺得你喐 FCC 呢個就係大問題啦。 唔係呢個係好嚴重嘅，最大影響係 同埋呢個遠遠大過陳浩天嘅問題。 同埋咧，唔好講即係咁個言論自由嗰個 part 住咧，其實你對嗰班外國傳媒記者，佢更加痛恨你呢個共產黨同埋呢一個嘅特區政府， 因為嗰啲 correspondent 好多人唔明嘅，佢唔係長住喺香港嘅。 冇錯，佢就係睇你呢個， 佢喺東京。他在台灣、在新加坡、在馬來亞選舉，他就去了馬來西亞吉隆坡，是走來走去，他是 Asia 的 correspondent。 喂，還有他的記者，你猜他請陳浩天代表我認同了他的立場嗎？ 喂，你看他的標題， 他就是想來笑話他。 喂，你看他的標題，我都說你689的英文是相當之差的。 他的標題是什麼？ 叫做Political Correct Under the China Rule， 還是不知什麼， 有沒有 question mark？ 政治正確下的，在中國管治下的政治正確。 OK， 有冇 question 啊？我記得個意思就係咁啦。 我都記得 political correct， 我 係啦。其實佢係有嘲諷嘅意思喺度嘅，就係話呢個係政治不正確嘅講呢樣嘢。 Exactly。 所以我就話六八九同馮偉光啲英文係好差嘅，真 係。我都係咁樣 interpret， 就係話基本上咧，FCC 外國記者會想本來借呢個機會突顯咧，你香港人第一大部分都係唔支持港獨嘅。第二咧就 第一條咁嘅傻，唔係啊！佢個意思就係一條咁嘅傻仔講埋啲咩廢話， 俾佢出嚟聽。 你呢班咁嘅友就出動個核彈走去炸佢。其實個意思就係咁，即係寫好曬劇本喺度㗎。我覺得係咁啊。陳浩天就喺自己嘅網頁嗰度咧，個 Facebook 就翻譯嗰陣時咧就改咗個題目㗎。係 咩？ 改咗冇咁爆笑㗎，改做中文佢，佢用中文翻譯出嚟㗎，係冇咁爆笑㗎。喂，但係啲人哋一睇識 political correct under， 你識英文嘅人一睇你就知道佢有少少即係。點講啊 ？sarcastic 即係嘲諷佢嘅意味嘅，我覺得係，即係有啲即係唔係 positive 嘅， 在中國管治下的政治正確 係啊係啊， 即係話你政治唔正確，僆仔 係啊，僆仔政治唔正確咁啊嘛，意思 係唔係佢想突顯一樣嘢啫嘛，就話香港仲係一個自由嘅社會，所以咧我都可以請得佢嚟講嘅。第二咧就係、是。喂，令到香港嘅國際形象咧，仍然係一個自由社會嘅表徵。 我話俾你聽， 第三咧就笑下陳浩天。 當日嗰一百個出席嗰啲人，大佬個個都挑通眼眉，個個都係資深嘅嗰啲嘅傳媒鬼佬傳媒人。大佬，你呢條僆仔去到，坦白講，我就唔敢應承嘅，真係。即係如果我 係佢係嘛？ 嗱嗱，我冇斤兩嘅話，請自己咁流嘅話咧，得嗰十幾份呢個新聞稿拉到剔嘅話咧，我就唔敢去啦，其實。 喂，你真係你唔好以為啊，嗰啲外國記者咧係真係會針到你落去嘅。 唔係嗱，我唔覺得陳浩天嘅英文有問題， 我聽佢講 OK 嘅， 佢冇馮偉光嗰啲咁差， 佢 都冇 China Press 咁差， 係 OK 嘅，我覺得係。但係人哋問嗰啲問題有深度嘅， 嗰啲同個語言冇關係。 係啊，同個語言表達。 我俾你講廣東話，你識答咪識答，唔識答咪唔識答嘅，同即係係咪英文有乜關係啫？ 所以我就話咧，一宗笑片就因為梁振英、馮偉光，嗱而家再加埋屈榮賢啦，成個系統出動。 其實他是幫緊陳浩天， 嗱一來幫緊陳浩天，我覺得呢班人 係 所謂 而家就係港獨之父啊，大佬佢真 係愛國賊就係咁嘅原因，愛港賊啊，借愛港之名嚟去做一啲破壞香港利益嘅嘢，個目的只係為咗 fulfill 佢個人嘅政治利益。 嗯， 呢、這個就係六八九之存在，即、就、係、是、你話佢 UGL 50,000,000等等嗰啲咁嘅嘢，我覺得都比唔上佢嘅政治上對香港造成嘅破壞。你睇到 DQ。是全部他涉了入嚟中落的东西来的。DQ 案是全部他中落的东西来的。 每一樣嘢，而家特區政府喺政治上處理緊嘅政治炸彈，係全部佢 initiate 嘅，係跟住到而家 FCC 亦都係。 佢 究竟佢係咪為咗佢自己利益，定係為咗香港利益？我相信香港人自己要分辨呢樣嘢。 唔係好簡單嘅啫嘛，佢做呢啲咁嘅嘢，明知根本係冇意義，根本係搞笑嘅嘢，即係包括陳浩天在內咧，就係你製造嘅社會矛盾同對立啫嘛。你點解會分到黃同埋呢個藍嘅陣營啫？就是你不斷挑起呢啲咁嘅矛盾， 越矛盾越拉高佢嘅位置越穩固啊嘛！呢個係佢既競逐連任嘅 tactic。好啦，結果就篤爆咗之後落嚟，跟住而家心心不憤，但係佢仍然要用呢個 tactic 嚟咩咧？首先佢要鞏固喺政協裏邊嗰個地位，因為佢比董建華後生好多。董建華睇個樣唔擺得耐嘅，其實 係啊，五年到啦最多， 面如死灰啦已經係唔擺得耐。咁所以我就係話咧，佢可以鞏固佢嘅地位啊嘛呢樣嘢。而只要你有班流羅，有個傳媒組織。在度呼應，喂，好簡單嘅咋？今日係陳浩天，聽日係劉浩天、陶浩天、鄭浩天，好容易揾嘅呢啲人真係。我唔係話陳浩天係鬼頭仔，而係話你總有呢啲咁嘅人，無論佢係真心交好、真神假鬼好走出嚟噶嘛。你只要有個政治機器去將佢抬上去，將佢擺成一條政治路線，咁咪得咯。 唔係啊，其實陳浩天我真係喺我記憶裏邊啊，即係除咗講 佢 姓名嗰啲 啊。 我記得他搞咗呢個民族黨咧，我哋都已經喺度笑緊嘅。一條友出嚟開嘅招待會之後咧，做咗兩樣嘢嘅啫。一就因為 DQ 完之後咧，搞咗個集會；二咧就係佢喺台灣食緊飯嘅時候俾人兇。 嗯， 我記憶啊，冇第三樣咁滯噶啦。即係你唔好計佢啲中學喺度派下傳單啊，或者係送下啲 banner 過去啊。喂，大佬， 喂，頂下肚啊！當年我哋喺民主派、民主黨少壯派啊！個陣容都大過佢啦，真係話曬有市政局議員、區議員，大佬坐埋一圍都坐唔曬啦。 立法會議員都有啊， 警察而家俾陳浩天嘅報告，嗰個下限成員得十位咋，其實係十至一百啊嘛，話佢嘅成員，即係話十位咯，其實係。 我估佢十位 都十位都冇，係咪？嗱，呢個就係 佢自己吹大，可能都 係。即係好多人話喂，佢唔一定係鬼頭仔。而家其實我想講呢個 tactic， 呢個唔係講話佢係鬼頭仔定唔係鬼頭仔，而係話。對家即係六八九係一路玩緊呢個 tactic， 譬如民族論，我唔相信學院嗰班人係鬼頭仔，佢係真心走去研究， 真心教 受台灣嗰啲吳瑞仁啊嗰啲學者影響，就將嗰啲嘅 左抄右抄 係啦，嗰啲研究印尼嗰條友鬼佬叫咩話？ 唔記得 寫咗本《想像的共同體》，講民族主義嘅， 跟住就抄下新加坡模式， 將佢抄過嚟，咁咧研啊 Benedict Anderson 啊，將佢抄過嚟就研究印尼嘅。咁然後咧，其實就係一班蛋頭，即係等於我哋僆仔嗰陣時候搞嗰啲馬克思主義研習小組嘅啫嘛。頂你走去研究呢個咩阿爾杜塞爾結構馬克思主義，自己都睇唔明嘅，其實就係一啲咁嘅。 到今日都未必明。 係啦，然後跟住大學校長煞有介事，將劉世良定性呢個讀書小組為呢個顛覆香港政權嘅小組，就係咁荒誕啦。然後跟住就變成一條政治路線啦，係咪？所以我就話好多人話唔係話佢個人係鬼定唔係鬼，而我覺得係嗰個 tactic 係點樣運用？佢係喺度 scan 緊社事。 你問我，我簡單嘅結論就係，我覺得佢哋 呢啲嘅少數嘅意見， 佢哋 將佢拉高佢。 佢哋左右交波㗎啦！你俾我嘅感覺就係、是， 所以我就話，如果你呢個 雙翼齊飛啊， 能解決呢個問題嘅話咧，香港嘅政治矛盾咧係冇辦法解決嘅，只會越嚟越大。你而家見到 UFCC 已經睇到啦，其實 喂。你第一下已經好 shock 啦，喐陳浩天，我都唔記得咗呢個人咁滯，差唔多係。 我諗 無端端拎翻佢出嚟講， 有嘅有嘅，中聯辦俾嘅，我覺得嗰張單應該係。 跟住你梁振英 follow up， 咁可以 prove 到啦。 係啦， 你係左右交波，雙翼齊飛喺度。 所以我就係話咧，呢個香港進入咗呢個咁嘅政治陷阱嚟嘅，我覺得呢個係。 同埋咧。佢同2014年之後雨傘運動之後嗰兩年咧，即係旺角騷動嘅前後咧，嗰、那個本土嗰個意識或者嗰個思潮咧，基本上已經係帶單曬噶啦。自從 DQ， 自從拉咗佢包仔搶監之外，其實已經帶單咗噶啦。以前話有十幾廿個 percent， 我估你而家去做訪問啦，一定低過 10%。 嗱，你問我，其實我一路對嗰種嘅激進本土咧，我睇法係咩咧？其實係反共嘅 flip 嚟嘅啫。其中一種情緒個 sentiment 係嚟自對共產黨嘅厭惡同埋不滿，所以一 flip 之後就變成本土主義。佢唔係話愛爾蘭嘅北愛獨立運動嘅新芬黨啊嗰啲， 或者灰巴克獨立運動嗰啲。 因為嗰啲咧，第一有宗教有民族嘅問題， 有個歷史上嘅仇恨喺度嘛， 亦都有一個多年嚟長期長年累月嚟被壓迫噶嘛。 係啊， 最近我唔記得無端端喺網上睇到一個神父嚟過香港嘅愛爾蘭，佢咪就係講佢老豆當年去即係 topple 呢個 UK government 咯，個歷史咯， 嗯， 係咪？ 唔係你睇好多 喂，佢老豆啊，就係原來當年嗰次唔知1900几年嗰阵时候，嗰个爱尔兰争取独立运动里边咧，因为佢老豆唔知系做过呢个英军嘅嗰啲排长啊，定系咩乜鬼长嘅，就走去揸支枪咯。咁咪其中一个被杀嗰一个咯，杀廿几个啊嘛，即系斩头啊，净系。 唔系，所以我就系冇得比嘅，根本系。喂，佢而家拉 佢哋系有个 background 噶嘛？爱尔兰系个 background， 有个嗱，第一人哋新教，佢系天主教；第二咧，佢哋讲嘅话亦都。即係本土嘅語言，即係廣東話同普通話呢啲係爭好遠嘅。喂，第三係經過好多年嚟嘅仇恨同壓迫啊！當年愛爾蘭啊，餓死咗幾多人啊！就英國唔走去救佢啊嘛，大佬。 喂，同埋當時喺 階級嘅問題啊嘛， 七十年代英軍不啲新地咧，掃射嗰啲嘅。愛爾蘭人咧手無寸鐵嘅，咪聽歌 YouTube 啲歌都有唱啦 ，Bloody Sunday， 係咪七十年代嘅事嚟嘅啫？其實係 喂，同埋咧，佢嗰陣時候，就算你話英國有法治啊，你記唔記得我哋睇嗰套戲叫咩 ？Crying Game 係咪因父之名？ 係啊，因父之名。 咁啊 ，Danny Day-Lewis 做 Birmingham Six 係嘛？定係 Seven 我都唔記得。 老屈嘅全部都係。 全部老屈落去就係呢個咩啊？科學鑑證啊！ 係啊，老屈 嗰啲纖維啊，同阿林國啊，唔係林國雲啊，邊個啊？ 歐陽炳強。 歐陽炳強一樣啊，大佬屌！ 係啊係啊 ，Danny Day-Lewis 做男主角嘅，好似係攞獎嘅，攞奧斯卡。 喂，好啦，我哋休息一陣，轉頭 翻嚟開下陳凡波啦，大家唔使咁擔心，一定有招呼佢。 好啦。到了呢個時候咧，又到了月餅的季節啦。咁我哋嘅即係嘉倫金月咧，就係、是、推出了五年噶啦，就係、是、有口皆碑嘅。嗱，我哋呢個八粒裝嘅兩款嘉倫金月，無論係奶黃金月啦，還是流沙奶黃金月咧，都係賣288蚊。嗰、那個特價，你而家買月餅券咧，去到某段時間咧，都係208蚊。為了慶祝五週年咧，有驚天地一鬼神的貢獻，就是咧買一盒係送金槍魚冬陰功湯一包，會買三盒咧就送呢一個啦，大江南北的桂花鹽水雞，每買五盒月餅就送呢個大煮系列，舊年農曆新年已經推出噶啦，係非常受歡迎，呢一個包汁。會海參唔係普通海參，係鰻參嘅，有釘咁大條嘅鰻參，花膠北菇鵝掌，我哋嘅食品工場研製已久，原隻脆皮 BB 豬，每買十盒月餅送一隻呢只豬，仲係咧你指定嘅時間送去，喂，不過你要預早 book 時間，呢、這個基本上係限量版嚟嘅，呢幾樣咧，我哋都係預備咧，你哋攞嚟過節嘅。你請老豆老母或者親家或者啲外父外母嚟食一餐飯，係咪好有排場咧？